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持人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薰草。 好久没有聊关于梦想的话题了，你有哪些不切实际的梦居然成真了？ 这期节目让我们来聊一聊美梦成真。当年做的梦现在实现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 二月的一天，1981年，我第一次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敬轩的 My Way。 希望这个宝贝快快长大一点一点，身体要健康，所有的事情都如所愿， Baby 长大以后就是小学。 朋友他叫做凌晨2:30，不要想事情。他说年龄越大越不敢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了，他可能是在感慨说年少爱做梦，现在反而不敢太爱做梦了。 估计是梦想成真的比较少吧，都已经有点放弃了。杨十七娜他说呢，从小学就开始暗恋他，直到高三我们才说话，第一次说话的时候我都紧张死了。有一次呢，他让我递给他一个苹果，不知怎么的我说了一句，吃了你就是我的人了，以后再有人跟你表白一定要说你有我了。他说知道了。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顺便说一句我们都快结婚了。 一直就这样找我的方向，不理会别人奇怪的眼光，直到有一天发现梦想已经在实现。等待快点过去多少个明天，看着自己已经慢慢长大一点一点，我的生活应该让我自己学会掌握，相信自己不怕风。 傲娇小豆 biu biu biu， 他说呢，在医院出院的前两天晚上，梦到我的住院医师呢一直陪了我很久很久，结果呢出院前一天晚上，从他6点下班开始一直陪我到了11点，重点是他吻我了。其实呀我是吃亏的，作为一个17岁的少女被一个25岁的大哥哥夺走了初吻，是多么的，天哪，我都不好意思说了。虽然他长得不错，可是也不能这么随便呀。 天呀，这个医生都可以这样吗？阿狸是个好狐狸，爱桃子。他说呢，自己超级认真想了想，竟然没有，好可怕呀！人生仿佛失去了希望。 是不是你以前小时候做梦梦得太没边儿了， 完全实现不了，是吧？自己会飞之类的， 太不切现实了。 I found my way。 第二首歌来自于罗志祥的《拼什么》。 对啊，拼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梦想在拼了。 什么？再给什么最多？群走了，灯光不在场地凌乱，太多情绪显得想喊想听很难，讽刺怀疑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堪，不关心却敏感。 夏夏就是夏姑娘， 他说呢，小时候梦到27岁还是单身，我刚过完27岁生日，我竟然真的是单身。 嗯， 心疼你啊， 恭喜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蜜话糖他说呢，打工多年后再次回到了学校继续读书。 哇，这个挺神奇的啊。 原来你早已经有这样的预感了是吗？ 突然我也有一个预感，我将来一定会结婚的。梦中梦着醒不来的梦，他说呢，梦到和女友分手，结果他瞄了个咪的，没俩礼拜真的分了。分了也好呀，毕竟不想耽误人家，人家准备高考了，我呢准备去当兵，不是一路人，所以啊尽量不耽误人家，让人家找个更好的，比我更合适的。我去部队就是7-8年不回来，怕他受不了。不回 了，就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我会做梦，在身后温柔看我，没有不快乐，没有逼我做抉择，懂我凭什么，懂我最宝贝你了。 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嗯 Mr. 凡凡的小可乐他说呢，暗恋4年的男神今年呢大年初一手拉手一起去看电影，另外已经见过双方父母了。啊， 哇， 真好 哎。 嗯，马上就要熬出头了，就要有一个婚礼啊或者是领证了。 那自己默默喜欢了那么多年的人真的成了自己的男朋友自己的老公的话，还真的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对呀， 真是 暗恋很不容易的。 紫薇少年他说呢，梦想着有一天萱草和莫大人能够读到我的留言。我的天呀，居然成真了。 所以就是说你这后半句其实是在写的我们现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你的感想是吗？ 哎， 因为我们要是不念的话这句话应该也成不了真。 哎，是不是他的留言之前我们念过？ 有可能是这句话就是应验了的。 嗯， 最可爱的乌兰小朋友他说呢，请我妈去她最喜欢的地方吃个饭，给我妈买漂亮的衣服鞋子，宠她宠得跟个小公主一样，像她带着小时候的我上街给我买好吃的漂亮的衣服一样，只想说呢，妈妈我爱你。 哦，看来是参加工作了，有能力带妈妈去吃好吃的， 还有孝心的一个乌兰小朋友。 嗯， 为了什么有泪的寂寞，不怕别人误会了，就怕最在乎的人也不想躲，有些时候我会做梦，盼望回过头你在身后，凭什么懂我最宝贝你了，懂你让我多痛。 下一首歌来自曲婉婷的《今天》。 慧慧，她说呢，从未敢想过只身到北京打拼，如今已经北漂一年了，我们从来都是被自己打倒的，挑战自己，相信自己。 嗯，北漂一族。罗牌他说呢，大学从210斤减到了140，四块腹肌可以做轻松的50个俯卧撑，10000米。虽然工作后呢生病又胖到了190斤，不过呢我觉得我可以瘦一次就可以瘦第二次，加油。 嗯，对，只要有梦想就会成真。 这个、是有关于自己的身材管理的美梦成真的事情。 对呀、啊，要做一条想翻身的咸鱼，就算翻不了身也要做最咸的咸鱼， 最瘦的咸鱼、啊、最健康的咸鱼。 每天都爱我一点点，世界从此多了一张笑脸，有爱在围绕我心间，有你在哭也是甜，有多少个昨天 P 迎杏子，他说呢，记得上小学有一天，我去找一个同学玩，他站在门口，见到我赶紧跑过来说，我奶奶去世了，正在换寿衣呢，不要进我家了。那天晚上我梦见他奶奶活过来了。第二天呢，在学校遇到我那个同学，他告诉我，昨天换寿衣时，奶奶突然睁开眼坐了起来，把一屋子人吓得跪了一地，这样他奶奶又活了10几年，很慈祥的一位奶奶。 嗯， 这居然是让你给梦到了。 小小小小小鸭耶，他说呢，我是想告诉你，梦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你相信吗？我是一个理科数学特别差的人，2元1次的方程到了高中还记不住公式，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喜欢的人是数学1等1好的人，我是那么喜欢那个写公式那么流畅还闪闪发光的人。 嗯， 为了他我选了理科，后来呢高考数学127分考上了2本。 哇，127分很高的分了。 对，为什么是二本？你是不是在山东？要在北京的话就是1本了。 因为有你所以有今天。 今天第4首歌来自于蔡淳佳的有一天我会，这个也是比较像那个，像比如美梦成真啊或干嘛的。 嗯， 正在做梦，正在就是许一个愿望。 有些是我没说，但我有感觉，有些事我没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事我没说。 愿可爱他说呢，我暗恋的人后来对我表白了。 嗯，看来你的这个小魔咒有用了。金大美儿他说呢，我没想过我会嫁一个比自己小的男人，而且呢是小4岁，我23，他19，我们呢刚结婚20天，他很爱我，我很幸福。对了，我婆婆也特别好。 哦，男生19岁就可以结婚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美梦成真，可能不是说要嫁比自己小的男人，而是说自己以后的婚姻会很幸福这件事情。 嗯 嗯， 小夏夜他说呢，我的梦想是长大后变成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嗯，成真了。 有图有真相嘛，你这光说话 不管用啊。 好想看看你的照片啊。 对，赶紧上照片吧。 有些是我 些失望你说，但我知道结果，有些是我没说，但你有感觉，有些是我没说，但你知道结果，有一天我 新庄宁他说呢，大四的毕业狗一枚，快四年了，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一直没有谈恋爱。后来呢，就觉得这可能是我大学的一个遗憾了。可是在这个学期，也就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和我们班一个男生在一起了，那是我一直很欣赏的一个男孩。对很多人来说，毕业季呢就是分手季，可是呢，对于我们，一切才刚刚开始。 嗯，一切会越来越好的。 真好，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感伤的季节，那你收获了你最甜蜜的幸福， 嗯，对， 也是祝福你们能够毕业后嘛，能够一直手携手哈，能够一直走下去， 就坐上了这个大学的最后一班车，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这个朋友他说呢，以为电信诈骗只在新闻中，结果成真了，太惊喜，太意外，太刺激了看来你中招了啊。 惊不惊喜，刺不刺激，意不意外 心疼你。 王曲曲他说呢，学了日语，一改高中学渣的情况，逆袭成了学霸。大四呢，免学费来日本做交换生，交换完后呢，在没有任何培训班指导的情况下，还考上了修士。不能说是自己的梦想吧，只能说走着走着就找到了方向。 对啊，很多时候都是你没有说一个很确定的人生目标，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可能走着走着就遇到了自己的方向。 世界的升起的那一天，你再看我一遍，你将会发现我所有的改变。 下一首歌来自宫米的《寻爱的翅膀》，希望我们都有一双寻爱的翅膀吧，找到自己的真爱，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或东西。 寂寞时候，我就飞翔在自己见过世界上，遇见的人，碰到的事，都由自己想象成话。这个世界像座花园。 远方的旅行者他说呢，我陪前女友考研，我考上了，他没考上。 钱这个字很显眼啊， 所以变成前任了。 对呀、啊，你考上了，他没考上，两个人分手了。 对，本来是你陪他的，结果你考上了。 GMSQQ 他说呢，好巧呀，一直想去健身。前几天呢，一个商家做周年庆，竟然我在现场中奖了，还是健身年卡，这算吗？当然算呀，我要报一下你这个锦鲤。 真的是这个想什么就来什么。 嗯， 柠檬的小心事他说呢，和现男友谈恋爱。我男朋友高高瘦瘦的，认识他的时候又是白白嫩嫩的，还长一张娃娃脸，我就一见钟情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好看，又敏感不自信，所以只是在心里偷偷喜欢。后来还是他主动的，我们在一起了，现在已经四年，不出意外的话后年结婚。 嗯，寻找爱的翅膀， 小庄他说呢，谈恋爱的时候就想嫁给他，大家呢都觉得不切实际，可是后来我真的嫁给了他。我只是想说你幸福就好了，就是别人怎么觉得都无所谓，其实冷暖自知嘛。 这个朋友叫四到三十个字符明显不够，他说呢我想去西藏，然后我就真的去了。 嗯，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很棒。 对， 孙阿姨她说呢分手五个月她回来找我了，当时呢我拒绝了，因为她不知道分开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所以呢拒绝复合。或许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也不想再重蹈覆辙了，尽管呢她对我很好。 嗯， 我想要的爱遥不可及，还在远方寻找爱的翅膀，经过了风雨黑夜，也受了一点伤，我依然还相信爱才是唯一的家，微微的光亮我也可以支撑到天亮。自己身旁有人默默地在守候等我回家， 下面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杨宗纬的初爱。 嗯，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常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 遇见了你，他说呢，16岁喜欢上一个人。17岁，这个男孩对我表白。毕业后，他为我来到我生活的城市。经过努力，我们一起买房结婚。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11年了。结婚一年，宝宝在我肚子里2个月。谢谢你，亲爱的莫大人萱草，让我一切不可能一点点变成真实。 魏木岭他说呢，作为考研擦线党，我以为自己没有可能考上研。可是呢，命运就是爱开玩笑，机缘巧合地获得了通向研究生的光明大道，这应该对我来说算不切实际的梦想吧。所以呢，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说不定上天给你关扇门，又会给你开了一扇窗。 好想知道你是怎么考上研的，怎么门都关了还能进去呢？ 是不是之前录取的有一些人作弊啊，或者怎么地取消成绩了，补录到你了？ 这种好事 也有可能呀， 都让你遇到了。 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 请叫 Beauty Hunter。 他说呢，爱慕了3年的大学学长，在学校时完全不知道我是谁的学长，在我毕业半年后成功被我撩到手。我俩好的时候我体重140，后来呢成功减到110，现在孩子在肚子里已经3个多月了，我俩从好到现在一直异地，今年是第5年，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个奇迹。 嗯， 真好， 这都是爱的力量吧。 对啊，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真的希望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能够实现吧。 嗯， 比如说我们都有各自的梦想，我就希望在未来的这1-2年里找到自己的真爱，然后新专辑可以大卖。萱草，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觉得家人平安就好了，没有什么大的愿望， 过得幸福快乐。 对呀，平安是福，健康是福。 好，希望大家的理想都能够实现吧，梦想都能够成真。那我们这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的节目下周五跟大家见面了。 拜拜 拜拜。 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想起你 就不会崩坏。